庄稼，唐僧官堂接庄要升平，到后来接下了武安，一顿红灯到天明，飘楼上武大 下面是阎菊鹏演唱的《沈潘红》。 才带你上房包间，对看他不 明他路途，回应军队，你真要将他斩首，免他难当你的驸马，又是三军的元帅，你是轻易不敢妄动。自打他辞去军棍，黄巢军就叫他父子吃马，何道理把你他父子之力将这黄巢军去一定气派得胜，马到功成，何道理去不知尊敬定是这样，天天他有大呼转身而归，你就引开打开云门，引起他父子进关才是，怎么把你不分离年龄到手，发出了雁门关口，引他父子将虎儿赶紧杀死，放弃进关，将那虎儿的人马留于曹帅的班，一时焉能杀得敌，一时焉能战得敌，那杨家父子只得杀一阵败一阵，杀一阵败一阵，败得败得两难。 最后是阎菊鹏演唱的《玉杯亭》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阎菊鹏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